000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走女友们，欢迎光临2月26号，二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第一时段男走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周一好，春节过后好，我是工作男子叶谦，大家这节日过得怎么样啊？慎外想念啊，慎事想念， 不是到底要说什么啊？ 慎里慎外都想念啊，其实就是这一节日我这个喝的我这肾有点不走腰子啊，所以就非常高兴。到了15之前，咱们没出年啊，不出正月都是年儿。然后现在呢，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刚才带来第一首歌曲叫做《房中的明灯》（Lights of Home）， 就是家中的明灯，家中一盏明灯，来自 U2，《Lights of Home》。 哎。刚刚我明明是把直播帖发上去了，结果怎么没有显示呢？ 啊，他想来一短平快，想让大家看见今天我和他啊，韩丽跟叶谦两个人全新的一周开始的一周啊，然后过完春节后全新的一周周一的这个精神面貌。结果 但是 事与愿违、 可能是浪还要审一下哈。 是， 我就是说这是属于你的戊戌狗年的第一个晚上，对吧？ 哎，真是。 确实啊，因为。这个假期一直都在这个享受你的与亲人朋友同学们哈， 还是 团聚一堂的， 要感谢你，这是让我把这个有一天假给连上了。本来我应该是上周四的时候跟大家见这节后第一面的，然后呢 没关系没关系， 还是多了，都给我预留了一天，我就整个把这周末整个过完以后，那我算了算，起码是我过了一个12-13天的大长假。 没事没事 啊，12天。 还有些朋友比你还幸运， 是吗？ 他们可能要休到这周五结束之后，因为这周五是正月15嘛。 嗯， 正月15过完之后，才彻底的把这假休完了，然后回到工作岗位上。 是， 比你还 lucky 呢啊，所以你还 OK。就比如陈默同学啊， 对， 这周五他都不会来的 啊。所以我看这个菠萝什么什么这个菠萝接地这个朋友他发的这个，看来不是发给我的，因为咱那个工作照还没贴上去。他说记得第一次啊，好像听的是南佐放的啊，是威猛乐队的 Wham， 他那个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感觉呢今天这位的风格啊，欧美范儿的，哈哈哈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留给我们的，留给我的这个。 好，我也用一首开心的歌曲开启全新的和叶谦在一起的戊戌狗年的直播。不知道为什么直播帖还没有发出来。 嗯， 这首歌之后我再来一次。 是实在，说似是而非，嘴里口是假，是假随我陶醉。 超级会唱歌的黑 e 田馥甄演唱的《不醉不会》。 哎，这个他不醉不会，长能耐的喝酒，是吧？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气氛带起来 啊！ 这个在正月十一的晚上呢，在和你啊，在狗年全新搭档的这个夜晚，我把这首歌呢也带给大家啊，希望这档老节目啊，在这档在今年啊依旧有很好的收听率、占有率， 是 可以让我们继续。在大家的夜晚时光里， 美好的愿望顺顺利利。 嗯， 一般来说，你吃喝完酒喝到一定份上，确实有一些东西你会忽然的就怎么说呢？灵光闪现，或者是你就真的是会了。你比如说，我记得有的朋友喝完酒以后，他跟你忽然说起了特流利的英语， 对， 是吧？ 标英文 这种感觉， 我也见过。 嗯，这个就懵一点。然后还有的朋友是，有一个游戏怎么他都就是那种智力游戏啊，怎么他都闯不了，站着一直在酒桌上就愁眉苦脸，把他那个手机强行没收以后，跟他狂干三杯。他忽然聊着聊着，哎，我知道怎么闯那关了，把手机还给我。 所以我们说这个小酌怡情呢，哈，有时候呢。一点点小酒还是能够带动一些灵感， 对， 然后让你的这个状态呢显得和平常不太一样哈。但是过年期间估计大家也是喝了不少了，这段日子就都好好的啊， 啊，一百天不沾酒， 都回归正常了啊。 对， 我们的老直播帖啊，和很多年前非常相似的直播帖已经在新浪韩立微博上终于 PO 了上去哈。 对的呀， 我不知道叶千金的晚上为这个狗年的第一个直播的夜晚有没有做特殊的准备，比如说洗头啊，擦戒指啊，擦眼镜啊， 这个，自己的外观我还是也就是这样了，我怎么变也无非是这样，对吧？然后买了件新衣服啊，人说这个今年适合穿绿啊，那我就属虎的就穿绿吧，然后绿到家了吧？ 不是，你这个其实不叫绿啊， 就是， 要不你这个是有帽子的哈，你这叫豆沙， 豆沙绿， 对， 豆 沙 绿， 对， 无论是什么绿吧，反正买点绿颜色的给自己套上， 要想生活过得去嘛， 是 吧？ 就 有点环保的感觉哈。确实今天晚上呢，我是比以往呢正式了一点点啊，这个洗头了 啊， 涂唇膏了，眼睫毛啊，并且穿上了很盛装的衣服， 这漂亮。 反正我是很重视这档老节目的啊， 我也是很重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今天或者是今后的那些日子里，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年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春节的时候，我专门在初二的时候给大家淘换了一堆盘啊，刚才 YouTube 就是我其中的一张新盘，紧接着梅梅这张盘啊也是一张新盘，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 Ready for It， 来自 Taylor Swift。 刚一开始我还以为是 SHE 的歌呢， 没有 Taylor Swift。Are you ready for it?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 In the middle. Are you ready for it? 这首歌就叫 Ready for it. Ready for it 就是为此做好准备了吗？那为全新的一年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 为眼前的马上就要面临的一些工作生活还有各种大中小中问题，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it。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问大家的这么一句话，它也是一个反问句，因为这个 ready for it 后面它有一个问号啊，就是 ready for it。 而且一定要通知大家，二月就剩最后的两天了， 真是就两天。 对，明后天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迎来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份，就是三月了哈。 嗯， 所以往往我们会在过年之后呢，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且你有明显的感觉哈，春节之前在这个直播间里可能你还穿着秋裤，对不对？ 对， 今天来了，嗯，你是不是已经把秋裤脱掉了？ 穿不住，穿不住了。 对，北京已经真的很热了哈。 是， 因为在这个过年期间我们也经历了一个节气叫雨水，其实二十四节气已经悄悄的哈， 亏心不亏心 啊还经历叫雨水，北京都快干疯了我了。 不是，这个雪呢就不要再合计了哈，哎，但也没准儿有一年的三月份还下雪了呢。 这 就是咱们直播完之后， 这个，我们经 对吧 经历过的，对， 一切皆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秋裤确实是穿不住了哈，包括很多这个女人啊，在这个自己的衣帽间里开始整理啊，准备要穿一些比较这个春装感觉的衣服了。也希望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哈，就像刚才那首歌所唱的一样，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一年当中的一些计划呀、想法呀，都在这个月份的好好的合计一下、盘算一下、考虑一下。 对 ，Are you ready for it？ 嗯。今天晚上呢，红人已经到了1513红，这也是我们全新的狗年的第一个红人。 对， 包括这个120加这件事情， 120加就是你们留言超过120条，互相啊聊天，只要超过120条，我们就特别欣慰。 对，你不要说男脱女幼，北京今年喜欢的节目 连120加 都不到， 哼， 现在51条， 有一次 还拜年呢， 有一次顶到头了，74条， 以74条啊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是那创新低的那一次啊， 对， 可能是正好是怎么说呢，刮风减半，下雨全完的那么一天，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呢，作为奔五的我们啊，也努力的让这档节目依然保有10年前或者是几年前你听到他的那种活力，但更多的也希望大家来支持这档节目。 是，男脱女幼重新又开始起航了。 是，你刚刚那首歌呢，我说特别像 SHE 的歌。 对，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配器啊， 你听着， 对对对，编曲配器都采用了同样的这些。 对， 不过这 痛快， 不过这个歌一起来够复古的， 就跟你刚才很像。 我那个一起来非常新的， 痛快。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 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首比男左女右节目要长啊，年份要久的歌，来自 SGE 20，你知道2007年 吗？那肯定是2007年之前 啊，耶，2004年的一首歌啊，吓不吓人？ 那他们有的是这样的歌曲，比如说那个窝不香，窝不香，还有什么？ 不想长大， 还有 波斯猫， 对，波斯猫啊，那时候咱们彩铃的时候，那个这、就是很那什么的，很流行的，当时他们那个歌，所以也用来作为彩铃的桥段嘛。2004年正是他们也是非常如日中天的时候开始的， 就是在歌坛上有很多这样的舞曲风哈、啊，然后给别人带来一些耳目一新感觉的歌曲。 哎，然后后来你是光，你是电的， 你是唯一的神话。 对对对对，这全都起来了。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就是“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 啊， 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 是， 还是主着这个思路来的。 所以各位，新的一年记住啊，痛快的啊，痛快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啊，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啊，这个犹豫不决啊，什么瞻前顾后啊，磨磨唧唧啊， 是 对吧？ 不能再犹豫了。 把很多机会都错失了， 是， 包括今天晚上当红人这件事情，你还不告诉我啊？你还不向我明示，你到底要等什么？非要等15红吗？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马上这个第一时段就会过完啊，就像咱们一生马上就是半生缘就这么过去了，你那个缘还没有找到，或者是你想要的一些你想去努力的东西你没有做，你忽然发现一搁下，你就唰一下时间就过去。 对。喵聪朋友啊，也是新的一年给你拜年。他说这首歌真的，一听我的青春岁月瞬间都回来了。 是，我说那么复古呢？ 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你那首 那个 歌曲哈、 啊， 我就一听 那 咚咚咚几下。 看来编曲配器者也是这十几年没怎么换这些音色， 是不是套路是吗？ 对呀、啊。 好吧，我们在第一时段的尾声来听听这首叶谦带来的很神秘悠远的歌曲哈， 来自 The Killers 杀手们啊，这首歌的名字其实挺好的，叫做 Wonderful Wonderful， 老美妙了， 美好的，美好， 特别美妙。我们来挑选红人，第二时段的文章冷笑话都在等着你。

换作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嗯，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抱歉的通知大家，1513红，也是我们狗年第一红人，目前还是没有挑选出来。 有点慢动作，是我们慢还是你们争红慢？我现在不知道啊。 主要是没人争，就一个人争。但是我觉得吧，作为狗年第一个红人，我还是希望在名字上呢有个好彩头，对吧？ 你看你这个红人还没出现呢，但是120对话量已经。 这个事情呢，因为毕竟是好几天没见面了嘛， 是 打个招呼了， 对，互相打个招呼也 可以理解的，是吧？所以123红这件事情呢，不是123条留言这件事情呢， 对， 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好吧？ 好， 红人到底是男左还是女右呢？我们等冷笑话之后啊，单元能够揭晓。 行， 走你。 嗯，你还记得？你还记得你姐姐啊？咱敬爱的姐姐韩美有一个乖巧的小男孩小儿子吧？啊。跟我的弟弟啊、他们的爱情结晶，乖巧的小男孩叶兰香小朋友啊，那天哈哈，那个在公园里玩，正好放寒假的嘛，嗯，公园里玩呢，他看见呢椅子上呢坐着一位老妇人啊，老奶奶也就是，然后呢小叶兰香呢就走过去啊，说奶奶奶奶，您的牙还行啊，您的牙口怎么样啊？特别关心人家的样子，然后老太太说：“嗯，好孩子，已经不行了。嗯，奶奶这牙呀，腰都快掉光了。啊，那太好了。”小叶兰香于是呢，拿出一包胡桃啊，搁在奶奶手里说：“您帮我拿一拿哈，我先到那边打场球去，待会儿过来拿。”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h, nah.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h, nah.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h, nah, nah.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My heart is in Havana. 小孩心眼儿倒是还行啊，想的这逻辑性挺缜密，但是他忘了。 段文章挺长的。 他忘了，老太太一装上假牙啊，咔咔咔给那点胡子全刻了。 我段文章今天晚上挺长的。 你这是暖文章鬼故事吧？ 没有，啊、我就是暗示你不要在这个后面再补充很多了， 好 吧？ 该你了。 红人已经挑选出来了。 嗯。 为什么挑选他呢？因为他说，我刚刚接到一个好消息。各位听众朋友啊， 是吗？ 我希望把我的幸运传递给大家。 好，传递出来吧。 这就是来自王五梦朋友。 王五梦像 话吗？王六梦，王六梦， 王六个梦啊！ 对，就是五个都注册不行。 对， 必须得王六梦啊！ 王六梦梦梦梦梦， 他有好消息。那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带着这种好心情来担当红人，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今年啊、和你。在狗年的第一篇暖文章， 暖文章还据说挺长， 应该说是和你直播的暖文章的第一篇、 哦、 因为前两天我自己直播的时候我也朗 诵 了很多暖文章、 啊、 不、 啊、 不一样的文章、 啊、不一样啊。 好，马上进入， 有几个字不一样， 好几个字不一样，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年还没过完我妈就把我赶出了家门。春节假期已经过去，朋友突然提前返京，于是德贤来找我喝酒。我问他又跟家里人撕拉，多一天都相处不下去了。他笑笑说，真没有，这年头在山沟沟里的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老家的亲戚谁不上微信微博呀，就你们这些写文章的年年控诉年年写，分寸他们已经渐渐都知道了，谁也不想被大家骂呀，所以现在回家过年并没有人上来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每个月挣多少钱啊，房子多大的，买的还是租的。亲戚们坐在一起礼貌的微笑，聊些不咸不淡的天儿，克制的吃完一顿饭，然后赶紧各回各家，仿佛是参加公司年会又和跨部门的同事坐了一桌似的。哎，那你怎么提前回来了？我妈催我回来的。朋友说过完初二我妈就对我说，接下来呀没有亲戚要见了，我也就是想对你说，我要没事儿可以改签提前回北京。我本来以为我妈说的是反话或者气话，没想到她是认真的，一个劲儿对我说，哎呀回去吧，清清静静的休息几天，不然过个年多累啊。哎，你妈到底怎么想的？我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妈说了一句话真的令我百感交集，然后我就改签回来了。朋友长叹了一口气，我妈说早点回去吧，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吧。那一瞬间我理解了朋友的妈妈，因为我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他们深刻的直面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一个事实，每个人一生之中至少会有两个家，一个是父母在的家， 一个是自己的家。就像我妈今年说服我不必回家过年，哎呀，我有点累了，和你爸都想休息了，你回来了反而是客，我们都得拘着，还得为你迎来送往，招待亲友，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过年回家又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懒觉睡到大中午的日子，你也许闲极无聊天天刷手机，还上网吐槽抱怨自己过年美美的过完还胖了十斤，而你妈你爸则花样百出的取悦你娱乐你，给你做好吃的，陪你一起走亲戚，生怕你不高兴，现在也不敢和你多聊那些你不愿意听的。是父母很爱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招待你其实很累，他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你参与的生活，没有你我的日子里，我们的父母爬山锻炼，跳广场舞，每天两场麻将，有时候还去旅行团，不想吃饭就不做，他们现在的生活也被你我拿来吐槽过，但是那的确就是他们在我们离家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悲喜自知的生活。他们曾经也不习惯，但他们在我们离开多年后已经生活得很自如，你偶尔的重新加入只是做客。每次从老家离开的时候内疚吗？内疚，但内疚只是一时半会儿的，当你不多久之后躺回了远在千里之外你自己挑选自己布置的另一张床上时，你其实分明地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回家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其实与父母都习惯了过度介入对方的生活，早些年父母对我们充满控制欲，包括学习，包括择业，后来我们又对父母有诸多依赖，比如买房，比如养娃，两个家的界限早已在一地鸡毛中变得模糊不清。妈宝男和巨婴女的队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成长壮大。同样的，那些习惯了掌控子女生活的父母在孩子离家后会丧失生活的重心，如果无法及时调整过来，就会陷入空巢的负面情绪中无法自拔，只能依靠不断的要求子女回归，不断的满足子女的所需，来调节日渐偏塌的生活与情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原生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一个人的来处，是回忆的仓库，是自省的源头，但却不是未来的走向。后来的家承载的是希望，是通过成长和思考建立起来的精神归所，这个归所朝着未知的远方无限伸展，最终也许又成为另一个生命原生的摇篮。父母影响了我们，我们影响着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完全跨越时间，跨越潮流，跨越所知所想去交流是不可能的。我看到很多对此解读非常到位的文章里，到最后也没能给出一个对应现实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题很难解，难解在于它需要两代人互相体谅互相尊重的换位思考，要求自己容易，要求别人太难了，更何况这个别人还是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父母，你对他们说让我们给彼此自由的空间，很可能听进去再翻译出来就成了你们养育了我，但我不想养你们。听闺蜜讲过一个故事，关于她曾请过的月嫂，这位阿姨不过五十出头的年纪，做月嫂却已经快要20年，虽然如今的金牌月嫂价格不菲，但市场仍然供不应求，闺蜜原本想再续约一个月，结果阿姨竟然已经被公司订单签到了5个月后， 这就意味着半年的时间里，他要连续昼夜不停地照顾新生婴儿，这简直就是足以累到吐血的工作量。令闺蜜无法理解的是，她如此拼命的工作，所赚到的薪水却一分不剩的都打到了儿媳妇的账户。问她自己吃穿用都不要花钱吗？她憨厚的笑笑说，我留钱有啥用，都给我孙子用，我高兴。闺蜜出于善意随口劝了句，你儿子也能赚钱养家啊，你其实更应该考虑你自己。阿姨则很认真地回答，我能赚钱的时候多多地养着他们，将来老了他们就会养我，天经地义嘛。事情后来的发展是，几天后闺蜜起夜时经过客位，听见阿姨的哭声，敲门询问才得知儿媳要求分开住，觉得跟父母住在一起不自由，管得太多，儿子也同意了，东西都搬走了，曾经热热闹闹的屋子里只剩下老伴一个人。老头子打电话来诉苦，两个人聊着聊着都痛哭失声。跟闺蜜倾诉的过程中，阿姨还在不停地重复，我这辈子都是为了他呀，他怎么能走了呢？闺蜜这一回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只是后来问我，你说这一切到底算谁的错呢？我的回答是，大概是养儿防老的错吧。对于亲子关系的表达，很多人都喜欢这一句，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读得到令人动容的温柔，也看得见叹然长叹的悲伤，但我觉得不必追，也不必守候。孩子转身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学着转身，各自归家，惬意的生活，等待下一次的重逢。毕竟缘分永远不会断，回忆永远不会老。很庆幸也很感激，在春节回家这个千古难题上，有些父母先于我们成长了。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越来越少的相聚和越来越多的别离时，他们已经找到了最好的方法，宽慰了自己，也同时宽慰了我们。15年前，老妈在电话里佯装发怒地说，有本事你别回来。10年前，老妈在卧室门口假装不经意地问，就不能多留几天。5年前，老妈故意不看着我离开，但在我到达之后一定会收到她的短信，飞机准点吗？这2年，她开始对我说，还不走啊，工作不要做啊，不要耽误我们出去旅行啊。从惦念到舍不得，从牵挂到放开手，我们以为的老顽固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学习转身。在你用决绝的背影告诉他们不必追之前，如果你的父母在这个春节也着急赶你走，请深深地感谢他们，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在能力之内多多主动地关心陪伴照顾，因为他们主动地给了你体谅，而体谅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心意。当有人体谅你，当有人为你着想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不止在春节那几天去陪伴，而是应该在每一天都多关爱他们，给他们

23: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6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狗年第一红1513红，他的名字叫做 1513王，后面有六个梦幻的梦，王梦梦梦梦梦梦。 对，他呢是今天晚上收到一个好消息哈， 什么好 消息？但目前什么好消息还真的不得而知。 也许今天他当红人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最大的好消息，然后 但是王六梦说了，我把这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啊， 还真有六，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好， 都给我听好了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这位红人他肯定也是很认同这句话的，那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大家一起在新浪韩立微博上继续营造男左女右啊这档老节目的这个老风采， 是 好吧？ 好，好，王梦梦梦梦梦梦，今天你的公照也被做 low 卡的随遇而安抛出来了，很漂亮啊，很荣幸，又是一个全新的春天，又是一个全新春意盎然的漂亮面孔，当我们的红人。When we call up on the you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ango grata tata. Hey, hey,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st in peace to Bon Scott. Hey, 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I'm awesome. Hey,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show in a cop car. TV, I don't window what I'm untouched. On the table, look upon, don't give a damn. Don't your girlfriend is so groovy, she just tryna get in. Saying I'm with the band. Ay, ay, now she acting out of pocket, tryna grab up on my pants. On it, believed in my trailer, said I ain't got a man. And they all brought a friend. Yeah, ay.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the 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p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ango gratatata. I've been in the hills, superstars, feeling like a pop star. Drinking in the bed, jumping in the pool, and I ain't got on no bra. Hit her front or back, pulling on the tracks, and now she's screaming out no more. They like Savage, why you got a 12 car garage and you only got 6 cars? I ain't with the cake and how you kiss that. Your wifey say I'm looking like a whole snack. Green honey's in my safe, I got old racks. LA's always asking where the. Yeah.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smash out on a cop car, sweeter than a pop tart. You know you are not hard. I done made a hot chart. Remember I used to chop hard.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m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no. Can't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p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ango gratatata. 这也新买的， 嗯，这是新买的一张合集中的一首合作歌曲，就是来自 Post Malone 和21野人啊 ，21 Savage 这个两个组合一起合作完成的这首歌曲，叫做 Rock Star 摇滚明星。但是你听，其实整个它并不摇滚，它还是属于。rap 和那种非常幽蓝的那种 rap， 很舒缓的那种说唱。 幽蓝吗？不是幽肾吗？ 还幽肾？你别提肾啊！我这疼啊！我疼，我疼。 我觉得还是给人感觉就是心里面有点纠结，不是那么很流畅的东西、啊。 其实你说这些日子口啊，就去年一年吧，就是大行其道的，很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那种综艺的这种歌唱的。这种综艺节目就是最受欢迎的其中之一，就是刚才这种说唱啦、hip hop 啊这样的这种东西。那其实我并不是太关心、太在意，因为他们那种中快速的我们听太多，然后很激烈、很强势的啊，就是上来就要炫的那种啊，这种快嘴或者是尖锐的语言的这种，我们都听太多了。哎，相反，我一听刚才这首。Post Malone 和这个 21 Savage 他们合作的这种我倒是真能听进耳朵去啊。 Rockstar 你看他特别慵懒的，然后特别仔细的在跟你说每一个词，但是他是中慢速的那种，其实很难掌握这种 rap。 他们做到了， 好吧，反正也许有些朋友第一次听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哈，但是听了很多年的朋友大概知道这就是叶谦喜欢的风格。 他倒也不是，我很 他不是很喜欢 pop， 对，我很少放 pop、也很少放 rap， 但是刚才这种很好慵懒的这种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的享受一下另类 rap， 另一种风格的 rap。 我真有流行的。 好嘞， 啊，新的一年对吧，咱俩合作的第一期节目啊， 得嘞， 路一直都在， 路易 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

heartless. I know you're thinking I'm cold. I'm just protecting my innocence. I'm just protecting my soul.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Bu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s， 这是从来没见过，就是高兴再见，高兴再见，高兴成这个样子啊！高兴分手，高兴成这个样子， 应该是知道下一次相逢吧，所以这个再见也没有那么难过。 Too good at goodbyes， 就是这美妙的再见啊！这种再见，这是太好了，这种啊，这是我们再会的特别好，再会特别好，也不太像话。像是 Sam Smith 是像他这种风格，他就是一种之前就是有以一种伤感诗人，非常非常受伤害的那种伤感诗人的那种感觉就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时候他还胖乎乎的啊，据说是失恋的，一个他，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啊，也是英伦女歌后，叫做 Adele。这两个胖乎乎的都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啊。三秒好像 能不能说是就是比较看上去敦实啊， 就是敦实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变伤心为食量了啊。这两个人都是这样承认的，就是说啊，我一下就胖了，然后怎么办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写伤心歌曲，一点一点唱呗。Adele 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 Sam Smith 他真的是瘦下来了，减肥成功啊！减肥成功，你让可以看一下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在专辑的这个封面上是非常的喜欢把自己的正面，对，喜欢把自己正面照给大家抛出来啊。Sam Smith 很有这个特点的眼神哈。 对， 王梦梦梦梦梦梦，我们今晚的红人呢，他对刚才的歌曲也表示喜欢，而且说目前评论量已经快达到220家了。 嗯， 哇，这首歌好好听哎。 对，他能错得了吗？他是来自伤感大诗人 Sam Smith 来假唱的。 不好意思，6分钟之前说的啊。 对啊， 就是今天晚上为什么每一首歌听上去都甜甜的呢？ 那是说你那歌呢是吗？ 啊，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行， 不是我那个歌，就是新年伊始啊，带来一点新的气象，就是。路一直还在， 好 啊，对吧？今天晚上的歌曲都有好彩头， 嗯， 对吧？不要弄得很悲伤， 对， 好吧？ 对。 下面这首歌，调调虽然是有点听上去哀怨哈，但是它叫《来日方长》，我觉得这四个字真的是蕴含了太多太多的无限可能。 这歌的这个调调也是非常熟悉的， 来自。薛之谦，黄磊。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哭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登场啊！ 啊，这有急事儿是吧？ 对，这首歌还是有一些。 先不听这首歌，你要宣布一个急事儿是吧？ 对，来日方长这四个字很甜。我们的听友情歌牌小霸王登场了。 怎么了？ 刚才那首歌是不是叫《来日方长》？ 对呀、啊。 感觉这四个字真的很甜很甜呢。 嗯，只不过是好梦一场。哎，好梦一日游。见过那个影片吗？那影片说的那个帮助自己无法实现梦想的，尤其是中年人，尤其是就是中老年的朋友啊，这是很无力实现自己童年梦想的那么一个公司啊，好梦一日游多棒啊！甲方乙方是吧？我记得，再早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叫做什么呢？叫做玩主啊，那个影片很老。 这几年你都讲了好多好多遍。 没有没有，你忽然提到的我才想到。 你每次提到这事儿你都讲了这事儿。行。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歌 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机房来上一首甜蜜的小情歌啊！这首歌呢，如果看电视上的某征婚节目的话，大概都会很敏感的知道。 嗯， 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牵手成功 啊！牵手成功哈、啊！ Yeah. 那就不用太敏感了，那就稀里糊涂要过一辈子了。 从那一刻开始啊，人生 就装糊涂了， 有了一种新的可能了啊！当然，这个相亲嘛，这个对于很多男左女右的。目前单身的朋友来说，在新的一年当中可能也会遇到哈。 对， 希望大家都放平心态啊、不要拒绝啊、 年年都遇 到，不要反感， 是 对吧？这种事情嘛，就当是你见一个客户了，好不好？ 年年都会遇到， 当成一种自己考验你自己的与人交往能力的一种机会。 哎呦，那这真是要了命了！有的人就是不会跟人家这样交往。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学会了怎么说呢？好不容易学会了说话看着人的眼睛，是吧？然后呢，好不容易学会了这个，跟人说话看人眼睛，然后并努力，就是说自然的做出稍微好一点的微笑状态。 然后呢？ 哎，这好不容易把这个毛病扳过来了，忽然看见的，就跟你说话的人是自己心仪的人。一下又不敢看了、又不敢看，那眼睛又开始打歪歪了，然后就往下垂了。 没事儿，没关系啊，只要对方看到你觉得也是他的那个心仪的对象的话， 是是是， 你的小紧张啊，你的小错乱啊， 在他眼中都是小可爱。 要么就说这个另外的人要是有点经验的话，那还真是这样啊。比如说啊，我知道那个谁谁谁对我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但是我呢，其实我不经意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老是在看我，知道吗？ 不是， 尤其是我一看他， 不要跟我来这些，哎呀，车轴子话， 就来这个，嗯。 我觉得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会激活你的某些语言的反应功能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其实没有一概而论的，对吗？你不能用你准备好的那个套话去套每个人，还是因人而异，然后真诚为本，好吧？ 他让我送他回家。 希望在2018年大家都能够遇到，我是指单身的朋友哈，遇到你的心上人。 他让我送他回家，这算不算？ 不是这事儿你 也不算， 你都快生二胎当爹了， 我就问问你们，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问你们嘛。 23:29啊，你不要再耽误我们这位红人的时间了啊！ 再聊2分钟呢， 不是咱还有半小时时间呢。王6个梦朋友，一会儿呢我们会去你家里做客，也谢谢你呢继续担当红人。同时一会儿呢我也要点几位朋友的名字啊，这个因为都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好的事情，好吧，一会儿见。 他敢只山来我家的。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气温较今天有所下降，早晚依然寒冷，请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到了他全新一周的周一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4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你的老节目《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513红，这也是在狗年我和叶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共同为大家带来这一期节目。 是 我们的红人呢，名字叫做 王梦梦。 是他今天晚上有一件好事儿发生，所以他想当红人。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呢，他关注了268位人士， 不多。 最新关注的是张左左997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叫做 Twangout Astronaut 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哈， 图恩瑙特，图恩瑙特 是，这是他的朋友。接下来呢是郭敬明啊、李小璐、何炅啊，饰演都是可能不是在他生活中经常可以见的面的朋友了。 是， 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虽然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好像有些事情是要先保密一阵子， 这意思我看着就像是红人就是开心的事情了。该我了吧，来一首冲浪选手给您唱的歌吧。冲浪选手 Jack Johnson 啊，冲浪滑板都在行的他，给大家带来新专辑，新专辑第一首歌曲叫做 Suppose。 How many subplots you got running around your mind? The Gordian knot must be cut through. Well, give me a red pen, I will simplify your story. Which part of yourself can you afford to lose? If you show me your list, then I will show you mine.Kill off a character or two.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s gonna rise and shine. And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t don't shine for youLike the joy and the tear in your eyes, like the little star that could. Could you remember every mistake that you've made? At least all the ones you should have made. If you make it your wish, then I will make it mine. Try to make sense of who is who.And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It's gonna rise and shine.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Still gonna shine on this world past it too.It won't stop, it don't shine just for you. Birds don't sing, trees don't lose, leaves don't change, fall just for you. Shine just for you. Shine.Subplots you got swimming through that mind. Scream for sympathy or sing the blues. Run from your shadows or relax in their shade. Which road you gonna choose? We've all got places to be, we've all got things to do.We've all got this moment, it's ours to lose.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 Summer don't turn to fall. All the light under the sun. It's not just for you. And all the light above it too.It too. So 站在失落的街，不见了起点。曾经像个孩子一样傻着天真的脸，还记得那天我们笑容飞过无数草原，你留下的温度给我温暖，给我拥抱也、多少次迷失黑暗中，你牵住我保护我 You're my angel， 世界因你而转动，爱带走了我的脆弱 angel， 一直在我的左右，请让我继续依偎， 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邓福如演唱的天使，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听？ 妇孺皆知， 福就是你们家贴上门上那个福字的福，邓福如， 邓福如啊， 不要跟我说豆腐乳好不好，邓福如 你比我想的还能，你是饿了吧，你比我想的还实惠， 没有没有， 我发现。 哎，不过说到这里哈，这个过节期间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我都已经睡觉了，23:43了哈，所以意识不到，就是以往我们在这个时候到这个时间点可能会饿呀， 对， 就是那些滋味在过节期间是不存在，因为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对吧， 没错， 每顿饭都是一桌子，然后呢在拍照片啊，你会发现朋友圈里基本上真的是祖国各地的美食大汇集哈。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这么说， 不是我也是，我突然间今天晚上跟你合作的时候，在这一点这个点， 23:43的时候 开始燃烧了是吧？ 哎，发现真的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不到这个点饿了。 嗯， 可能是因为今天晚上晚饭吃的太早了，就是晚上5:30就吃饭了。 是因为我最近怎么说呢？ 生物钟嘛，就是你也过了将近10天，比如5:30吃饭， 十多天 对吧？对，然后你突然之间要让你调整到另外一个轨迹当中，你需要再适应调整的。 你快拉倒吧，后5天都是剩饭。 那你也是，哎，晚上你们家是5:30开饭吗？ 是差不多，现在都6点，对吧？6:30。 但是我 到头了， 这些年做男左女右节目，因为我要工作到晚上12点，所以我基本上晚餐都是6点到6:30才开始。 啊，但 在过节期间，不，6:30吃完的话，你大概就可以再过6个小时，到现在就不至于那么饿，你懂吗？ 是。 但是你早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比如说5点或5:30开饭，像你在过节期间的话，今天我就比如说走过节期间的那个晚餐时间，到这个时间点就会饿。 饿是人之常情啊，你要抗得住这份饿，然后你就睡过去啊，你就一了百了。I say say 了， 喝个酸奶还是 OK 的。 睡。 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发现自己有点饿的话，可以喝一个酸奶啊。如果没有酸奶的话，牛奶有没有？ 嗯， 也没有的话，巧克力有没有？巧克力也没有。 你万一乳菌不耐受怎么办？ 威化 一晚上就剩上厕所了。 威化有没有家里？ 嗯， 也没有。火腿肠有没有？ 再来一首。 也没有。 你留点德好吗？ 不，这些都是不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我要疯啊 ！Chris Brow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Ladies Love Me》。 这不都是一些，就像打扑克里。都是小二、小三、小四。 你要不然你接着说下去啊，报菜名。 Ladies love me, I'm on my cool J. Yellow, my don't love me. Yellow, my don't sippin'. Ladies love me, I'm on my cool J. Yellow, Lamborghini. Charlemagne, baby, I'm your doctor. I could be your rocker. Swaggin', I'm not bragging, but I swear that I could rock ya. Baby, I'm not crazy. I got swag like Patrick Swayze. You know the maters ever made me. That's not how my mama raised me. I am incredible. This is inedible. Killing this track was inevitable. I am hetero, baby. You better know JB is generally just a T. Look at me. No, I said look at me. Swaggin' with a crooked T. Body slender, beat from deep beat. Come be booked. I said whoa there, baby. You just need to stop. I'm busy, I'm performing, and I'm going to the top. I got so much to lose, so I'm steady getting wop. Bottom haters go down, and we just get to watch. Amazing, I'm blazing. Look over here, see that I'm amazing. Nobody's facing what I'm facing. Set a pace so I can race without pacing. Lace my shoes up, start racing. You can taste it without fasting. I mean fasting, start blasting. Call up Warren Hill to watch that thing. Swagger checking, it's not what it do. JB is a man, yeah, he's a true. He's a beast when he steps up in the pool. I just landed, I did too. I'm a gentleman, yes, I'm a gentleman. I'm another element, but I'm still elegant. I'm full of adrenaline,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Louis V high tops with the skinny jeans. Ladies love me, I'm on my cool J. Yellow, my don't love me. Yellow, my don't sippin'. Ladies love me, I'm on my cool J. Yellow, Lamborghini. Ladies love me, yellow, take me down.

是。 而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像一家要打烊的酒馆，客人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起身要离开这里，但是歌者还是很认真的陷在他的情绪中， 嗯， 对吧？ 还真像是这样。 对啊， 但都有职业性质嘛。我不管你们走光没走光，我最后一首歌，我最后一个音符， 你是一定不会走光，对吗？ 我不管你们走光没走光，我一定争取走光。 我们还是在最后一刻哈，一直陪着大家，23:56了。 嗯， 非常谢谢王梦梦梦梦梦梦，此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好梦，睡个好觉，开启全新的二月天的最后一个周二的生活了。 好，咱们明天周二见。 晚安。 晚安。 请不要说我想象。 想做吧。